一个故事叫做暗恋。自从小明来到嘅学校之后，小美就被佢深深咁吸引住啦。佢嗰双带住几许优秀嘅眼睛、靓仔嘅面孔、古铜色嘅皮肤，仲有喺灿烂微笑嗰时露出嚟嘅虎牙，无时无刻咁徘徊喺阿小美嘅脑海当中，挥之不去，剪之不断。但系非常细胆嘅佢，只系咁喺冇人发现角落嗰度偷偷咁远望住佢。小美系爱小明嘅，喺内心当中深深咁迷恋住佢，但系佢从来都唔敢讲出口。佢惊其他人笑佢，但系再过啲日子就要毕业啦。一旦离开校园，佢知道佢再都见唔到小明啦。身为学生会会长嘅小明，要做嘅嘢非常之多。近排佢都比较夜走，小美知道一个系个最后机会啦。而家唔同佢讲，以后可能再都冇机会讲啦。谂到呢度，佢握紧咗手中嘅笔，再次咁挥笔疾下，捐手嘅笔尖都掩盖住佢火一般嘅热情。眼见其他同学纷纷咁离开咗，只留得小美喺课室里面自己做紧自己嗰啲嘢。小美知道呢一个系佢嘅好机会啦，佢等待嘅时刻终于来临啦。呢阵时，只见小明企起身，关咗灯，转身就准备离开啦。呢阵时，小明见到小美，但系佢眼神当中充满咗惊恐，颤抖嘅双脚再都支撑住佢嘅身体，佢向后跌咗落去。喺佢眼前出现嘅系一个艳丽嘅印头，漂浮住嘅。印头嘅下边挂住一具残破不堪嘅身体，身体上边仲挂住腐烂发臭而且外翻嘅烂肉。佢个双露出白骨双手，里边有张折得非常之仔细嘅心形信纸，但系信纸里边血迹斑斑，都唔知道写乜嘢嘅。头同身体只系靠颈上边剩低嘅一丝血肉勉强咁黏接住。小明喊啦，佢歇斯底里喺度叫，佢双脚并用，想飞快咁爬出呢个教室。佢后悔啦，佢早就听讲过呢个教室闹鬼嘅传说，只不过佢唔信啲嘢，仲同人哋讲佢乜都唔惊。如果真系有鬼出现嘅话，佢愿意做佢嘅男朋友。小美呢阵时都喊啦，佢唔知道自己依家嘅样都够恐怖嘅，既然将佢吓得大小便失禁，佢哽咽咁转身就走啦，拖住剩翻半截嘅身体喺地面上边留低一道血红嘅痕迹。小美爱佢冇错嘅，但系佢唔记得一件事，因为佢已经死咗好耐了。